第十九集，死亡之翼的追杀。随着每一根栓钉插进奈萨里奥的皮肤，他都会因为疼痛而发出吼叫。他把这种痛楚看作是一种享受，这意味着他距离成为神又近了一步。拥有了这身护甲和那片圆碟，他将无惧任何威胁。奈萨里奥再次发出加快进度的命令，地精们迅速让锤打机器就位。麦克罗正在这台机器上指挥最后的校准，然后大锤就会继续砸下栓钉。就在这时，一个奈萨里奥本以为绝对不会响起的声音回荡在洞窟里。被吓坏了的奈萨里奥不假思索地一脚踢开锤打机器，麦克罗和其他地精工人也全都飞了出去。 我的巨龙之魂，有人想要偷走它。 奈萨里奥陛下，您的第三块甲片都还没有固定好，它在您转身的时候已经离开了原位，现在是挂在您的身。 滚开！ 奈萨里奥发出一阵阵凄厉的吼叫，所有地精都在吼声中从巨大的工作间里逃走了。他站起身，将工作台、熔炉和模具踢得到处都是，烈焰喷发出来，一座熔炉爆炸了，燃烧的碎片四处蹦飞。对奈萨里奥而言，这一切混乱和毁坏都不重要，有人竟敢偷走他最珍贵的东西，他绝不允许。他要抓住这些小偷，杀死他们，而且一定要慢慢的杀，让他们承受无尽的痛苦。对于他们的罪行，这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这个毛贼竟然通过了他的各种陷阱、守卫还有法术，这一定是其他龙族干的。他要毁灭这些龙族，就像他毁灭蓝龙一族那样。奈萨里奥再一次发出咆哮，快步进入了隧洞。 死亡之翼来了，马法里奥，快逃！ 快，布鲁克斯，快跑！ 马法里奥，来这边，这个洞口。 马法里奥将恶魔之魂收进一只口袋里，随着他封住袋口，圆碟的光辉也消失了。他爬出洞口，看见布洛克斯正焦急地等待在那个凹洞的边缘。他迅速来到凹洞前，布洛克斯把他一把拽了进去。不等马法里奥有时间喘口气，布洛克斯已经拽着他向这个小洞的深处跑去。但他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他们很快到达了这个洞的尽头，是一条死路。布洛克斯之前感到的风来自墙壁上的缝隙。 死亡之翼当然不会留下这样的通道，我们被困住了。是刚刚那个石头巨像，我想死亡之翼应该就在后面了。 那我们就战斗到最后，就让他们看看我们会不会恐惧。 那只碟子，用那只碟子。 谁？ 马法里奥，你有什么计划？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德鲁伊，你在做什么？ 布洛克斯看着马法里奥拿出了恶魔之魂，光芒立刻充满了这个小洞。不幸的是，这道光芒一直透射到洞外。如果那尊巨像刚才还不知道他们的存在，那么现在他肯定是知道了，而且很快死亡之翼也会知道。马法里奥迎着洞中最大的一股气流举起圆碟，他不知道恶魔之魂是如何运作的，所以只能竭力想象恶魔之魂为他们创造出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让他们两个能够逃生。但是什么都没发生。 你必须与他融合，让他成为你，你成为他。 马法里奥将精神集中在恶魔之魂上，让自己的意识进入其中。他立刻就感到了这只圆碟令人不安的本质，这不是一件属于凡间位面的物品。 死亡之翼所召唤的力量很大一部分来自别的地方。玛法里奥尽力向恶魔之魂敞开自己，让这件物品的能量碰触到自己。终于，他成功了。他感到力量流过自己的身体，他现在充满了自信，恨不得立刻就冲出去，战胜死亡之翼、石头巨下，还有这个巢穴中的每一头龙。但玛法里奥仍然保留着最后一点清醒的意识，他没有贸然行动。随着恶魔之魂周围的光芒变得愈发明亮，突然间，他正对着的岩石消融成为蒸汽，没有一块碎石留下，甚至没有任何痕迹。恶魔之魂毫不费力地烧掉了岩石和泥土。尽管看不到魔法力量的展示，这两人仍然对这件宝物的威力惊叹不已。新的隧道一直向前延伸，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玛法里奥，你还好吗？ 我没事。 你怎么了？ 我刚刚好像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现在好多了。这条路会一直延伸出去，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那个石头人要把洞挖开，快走！他们在哪里？我要把他们的肉从他们的骨头上剥下来，把钉子插进他们的每一根神经。快挖，蠢货！这座山将会成为你们的坟墓。 布洛克斯，到我前面去，我要把这条隧道封住。嘿！ 布洛克斯纵身跳到了前面，玛法里奥将恶魔之魂对准身后，把自己的全部意识都注入到了这只邪恶的碟子里。一股狂野的冰寒之气封闭了隧道，在不远处和死亡之翼喷出的那一道汹涌的熔岩火流正面对撞，洪水般的熔岩遭到了阻滞，在距离玛法里奥不到一码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玛法里奥喘息着，手脚并用地向隧道退出。布洛克斯瞪大眼睛看着近在咫尺的烈焰，小心地将玛法里奥扶起来。老兽人显然是被玛法里奥所使用的力量吓到，而且对这种情形充满了担忧。 玛法里奥，一定要小心，我可不希望这样的力量被用错。 我完全同意。 我感到有风了，比刚才更强的风。 在那里，出口到了。 最好把那东西收起来，它的光亮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 玛法里奥没有告诉布洛克斯，就算他把圆碟放进口袋里，死亡之翼也还是能感到这件宝物。不过把它收起来，至少能够让他们逃跑的机会大上一点。他的手指不情愿地离开了恶魔之魂，然后立刻扎进了庄园蝶的口袋。布洛克斯再一次跑在了前面，在积雪的山坡上，满是一步踏空就会摔得粉身碎骨的空隙。老兽人一步一步试探着往前走。幸运的是，奈萨里奥的洞穴就位于这座飓风靠近山脚的地方，所以尽管道路崎岖艰难，至少他们无需从峰顶一直爬下来。玛法里奥觉得他们能够在第一缕曙光出现的时候下山，但一个巨大的影子从天空扫过他们的头顶。布洛克斯和玛法里奥立刻一头钻进雪堆里，想躲避那头飞来的巨龙，那正是死亡之翼。死亡之翼向经过的所有山峰喷吐熔岩，每一次喷吐都会将一大块山峰轰飞，巨石被炸上半空，又如雨点一般坠落。死亡之翼此刻处在极度疯狂和愤怒的状态，没有想过用魔法探测这一片区域，否则应该早就已经注意到他们了。玛法里奥以为他已经飞走了，死亡之翼却突然调转方向朝他们飞了过来。于是玛法里奥和布洛克斯从藏身之地跳起来，冲向前方一大片无雪的岩石地带。玛法里奥一回头，看到那团黑影正在迅速地变大， 他看不清死亡之翼的表情，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否被发现了，但死亡之翼距离他们太近了，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急忙逃进岩石带，随后马法里奥就听到了一阵熔岩喷吐的可怕声音，那片岩壁被炸开了，这片岩壁彻底消失了，碎片崩飞的到处都是。两个人周围的气温急剧升高，附近山坡上的积雪全都融化，大块古老的冰川脱离山体向下滑落，一时间山坡上到处都是喷发出蒸汽的水池。死亡之翼又飞过了这一片区域，看到自己造成的破坏，厌恶地喷出一股鼻息，狂吼了一声，转过头飞走了。这一次他绕过了自己巢穴所在的飓风，在他身后的一堆碎石和融雪形成的泥泞中，马法里奥和布洛克斯爬了出来。马法里奥咳嗽了几下，急忙伸手到口袋中探查，直到手指碰到了恶魔之魂，他才宽慰地叹了一口气。 死亡之翼还会回来的，我们必须在那以前离开这里。 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这里应该距离克拉苏斯很远了，我感觉不到他。 看到黑龙发疯，他应该很好地隐蔽起来了， 但我们必须找到他。走吧，我们先绕过那座山峰。 只能如此了。 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我们只看到了死亡之翼，那其他黑龙都到哪里去了？ 如果那些龙找到原蝶，他们就有可能成为首领。看样子是死亡之翼对同族的猜忌帮了我们大忙。 说得对。该死，我们迷路了。我应该用这件该死的巨龙之魂把我们直接带到克拉苏斯那里去， 然后黑龙就会来杀我们了。 我知道，只是 突然一个高大的披甲武士突然撞向了布洛克斯，与此同时一头和夜刃豹差不多大的怪物扑向了马法里奥，他的背上伸出两根不断扭动的触手，触手末端的两个排满利齿的圆形吮吸口器朝马法里奥的胸口恶狠狠地刺过来，那是一只地狱犬。